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，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子夜钟情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艳生。上集回顾，廖宇对贺佳期表示钦佩，佳期如实道出了自己心里的小算盘。佳期想跟万征一起干公司，被万征拒绝，但万征想邀请廖宇合作。手里的太太来了，既令佳期吃惊，又让佳期沮丧。 姥姥从医院带回一个沉痛的消息，大夫说她这腿病挺严重，要住院开刀。这下佳期生气了，您看看您看看，本来好好的，非跟那刘奶奶较劲，我看您这腿啊，就是爬山爬出来的毛病。姥姥自知理亏，陪着笑脸，没有，我这腿呀，一直不大好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做了手术吧。姥姥害怕，我坚决不做。要不给我姥爷打一电话商量商量。姥姥一听就来气了，凭什么给他打呀，我的腿。再说他那话哪有分量啊。那咱们家投票，看大家的意见。佳音爱张罗这事儿，我廖宇、我姐、我爸支持做手术，才智廖叔、我妈、大姨反对，四对四啊。姥姥说，加上我自己，五比四，不做。不能加您，姥姥，这事儿不能由着您拿主意。建英说，给爸打个电话，叫他回来吧。姥姥一把把电话捂住，谁敢给他打，我就不让他知道，让他玩呗。一跟他说这事儿，他觉着我求他了似的，我才不呢。佳期在自己家里说话还是有人听的。姥姥，平时我们都不在家，有点什么事儿，姥爷还能帮您买点东西什么的。姥姥却任性地说，得了吧，他不在家，不给我添麻烦我就烧香了，就让我残废了算了，就让我走不了算了，那就让我。 廖宇连忙拦住，奶奶您说什么呢，那受罪的可是您呢。 姥姥不反驳廖宇，笑眯眯地说，没有，我说着玩呢。正玩呢，门铃响了起来。建英说，哟，不是我爸回来了吧。姥姥的眼里掠过一丝惊喜。 手里 诚惶诚恐地拎着礼物。啊，我找贺佳期。 开门的才智当然闻出这是一个有钱人，他一脸诧异，却又端庄地冲手里笑了笑。本来一家人四仰八叉，熟不拘礼，但是因为从没有真切地面对过台湾同胞，不免摆出非常敬仰的姿态，连一贯傲慢的建华也有了一点笑模样。他们说话都有点拿腔拿调，不难看出傻里傻气是这家人的光荣传统。屋子小人多，可是胜利建英大料宁可站着或者在屋里四处溜达也不肯走。姥姥说，啊，彭先生太客气了，还要专门来我们家看佳期。 手里在被尊重的气氛里如鱼得水，谈吐得体。啊，我不是来看佳期的，是专门来看您的。因为听佳期说您的腿不大好，所以我才过来。 姥姥一听这话喜不自胜。哦，是吗？我好着呢，好着呢。大廖和静英不为什么就在旁边一直点头，像是很动心。廖宇和佳期非常不自在，一贯喜欢有钱人的才智，倒是很喜欢手里。啊，彭总，您在台湾住哪里呀？ 永和。 哦，是永和豆浆那个永和吗？ 是的。 哦，哎，那真有趣。 手里问姥姥，啊，老人家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？尽管说，不要客气啊。 啊，那是那是。姥姥边说着边亲手削好了一个苹果递给手里。 手里连忙摆出受宠若惊的样子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其实他并不愿意吃，可是又抵不过这热情，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，看见姥姥一直盯着他，只好硬着头皮吃起来。 姥姥又递上水，您喝水。 手里被他搞得手忙脚乱。啊，你不要这么客气嘛。 姥姥也笑眯眯地坐下，其实是他自己手足无措。才智又问，彭总，您到内地几年了？ 啊，不久，三年。 那你喜欢北京吗？ 非常好。 才智又转向廖宇。哎，廖宇，你来北京有没有水土不服啊？ 手里忙说，啊，廖宇在公司里也是我非常得力的助手。大廖欠欠身，您是他的父亲？啊，很好。 佳期听不下去了，彭总，您父母不是来了吗？这么晚还出来。 手里这才逮到机会与佳期表白，啊，他们明天就走。 哦，明天就走啊？那您还不赶紧回去陪陪他们？ 他的本意是想让手里赶紧走人，但手里却听出了醋意，他打了个突。 姥姥插嘴，觉得自己特懂礼数。哦，彭先生，你父母来北京了？ 啊，是的。 那边厢横竖也插不上话的建华突然说，哟，那都十点多了。 手里不敢造次，连忙起身，好，那我先告辞了。 全家人长出了一口气，都站了起来。 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还打扰啊，打扰了。 姥姥说，嗨，我们家呀都闹，且不睡呢，您常来哈。等手里走了，姥姥一把拉过佳期，很兴奋。佳期呀，你这老板是不是追你呢？建华冷眼看着，并不喜欢。妈，您甭瞎说啊，他都多大岁数了，跟胜利差不多了。姥姥问佳期，是吗？ 他多大呀？佳琪冷淡地说，不知道，我也不打听，不关心。佳音倒是很赞赏手里的诚意，行啊姐，白热化了，他还真有点胆色，自己就摸上来了。 廖宇笑，哼，他呀，他肯定是急了，怕你以后不理他了。 佳琪发牢骚，这人怎么回事啊，弄得大家都尴尬。姐，你不是说过吗，要感谢每一个喜欢自个儿的人，怎么到人家这儿你就不谢了？ 廖宇也说，就因为他结婚了，结婚的人也有感情嘛，喜欢你也是喜欢呢。 佳期在这个事儿上是非常有原则的，我认为再婚的人就没有资格追求别人，先把自个儿拎拎清再出来混。 你这属于啊歧视已婚人士。 我坚定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，这还有错了？佳音赶忙说，啊，没错没错，不过我觉得是这个人讨厌。要是一个不讨厌的已婚的人追你，你会不会动心啊？那也不会，将心比心，如果你将来结婚了，你老公四处勾三搭四的，你受得了吗？所以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佳音摇着头，我可不这么想，我觉得要是我们俩人感情不好了，哎，你不是说了吗，苍蝇不叮没缝的蛋，不是便宜了这个苍蝇，也是便宜了那个苍蝇。 廖宇每听到这话都要吐吐舌头，他问佳琪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以后怎么面对他？他这已经很明显的表示心意了。 佳音在一边使坏，姐，我要是你啊，我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事儿告诉万征，让他也着着急。哼，他可真不着急呢。那你觉得你能把那老彭和他媳妇搅黄了吗？佳期正色，我干不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儿，我怕遭报应。可是你没干那种事儿，为什么现在还遭这报应啊？那个苏菲菲可把就搅和你跟万征啊。佳期说，也不能这么说吧，他可能就像你说的，是某只苍蝇吧。人的这一辈子呀，也许会遇见很多只苍蝇。贺佳音拍案而起，哼，我可受不了这个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要是处处不养爷，才把爷难住。 子夜周期， 每次苏菲菲录节目之前，佳音都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她楼下等。苏菲菲从来也没有招待过佳音到她家去坐。佳音听从前辈的教导，艺人和助理是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的。佳音百无聊赖地在花园里踢石子儿玩，石子儿跑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。他跟着石子儿来到一辆车边上，抬眼看看是一辆常见的银妇，并没往心里去，低头接着拿脚够落在车底的石子儿。但低下头的片刻，他突然觉得车里这人有点眼熟。 万征并没有看见佳音，而是像个思春的少男一样趴在方向盘上，呆呆地望着楼上苏菲菲的窗口。 佳音想要拿这人逗逗，就拍拍车门。 万征看见是他，不能置之不理，放下车窗微笑。 车窗一摇下来，佳音听到扑面而来的怨曲儿，他流里流气地问，哎，嘛呢？ 啊，没事，我要跟苏菲菲说个事儿。万征指着楼上。 那你干嘛不上去啊？ 你怎么不上去啊？ 他不让我上，他从来也没让我上过他们家，就是在楼下等，腕大呗。 万征没想到苏菲菲有这么多腕的脾气和气势，接不起来。是吗？ 佳音看他紧张，明白过来。哎，你不会告诉我你也不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吧？ 万征被他说中， 反倒坦然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就是…… 那怎么可能呢？你们俩这么好，他都不请你去他们家坐坐， 还得跟他父母客套，麻烦。万征在说一些自己都不信的话的时候，总是很客气地陪着笑，像是非常体谅自己，在对自己理解的笑。 佳音反问，谁说他父母住这儿？ 万征大惊，明白过来，苏菲菲以前是搪塞自个儿的，但在贺佳音面前露底儿不免难看，只好假装无事。啊，我猜的。 机灵如佳音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他很乐于传闲话。他父母住方庄，我去给他们送个东西。说完仔细看看万征的反应，突然看见他的车后座上放着一大束黄玫瑰。 万征顺着佳音的眼神知道他看到了什么，脸已经红透了。他强自镇定，那什么，我先走了，你待会儿见着他，让他给我打个电话。 哎，别，你别走啊，他这就下来。哎，你今天这花你自个儿不送了？他一点也不见外地戳破了万征怕给他知道的事。 万征慌了，联想到佳期也可能洞悉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实在待不下去。正掰扯着，有个长了一副导演脸的大胡子从楼道里出来。佳音觉得那人眼熟，倒也没往心里去。趁佳音接电话，万征把车开走了。 喂，啊，我在呢。啊，你看见他了？啊，对，他走了。行。佳音看着万征的车，居然有一种落荒而逃的架势。苏菲菲下楼不耐烦地开车门，昨天晚上恐怕是没睡好，她没化妆的样子也就像个中年妇女。她唠叨着，这人真烦，极力想把自己摘出去。他说干嘛来了吗？没说，看见我就跑了。建议他跟你姐怎么样？ 不知道，我姐不爱说他跟万征的事儿。 苏菲菲叹口气，哎，他要老这样，你姐啊该误会我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儿啊？子夜正气， 我们是不是有误会啊？手里追问佳期，你昨天不来上班，是不是因为对彭总有意见啊？ 佳期反问，为什么呀？ 手里说话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。 因为彭总已经结婚的事没有告诉你。 嗨，您结不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歧视已婚的人。 手里也掌握了一套与佳期这种装傻充愣的人对话的方式，他绕过这种障碍，直问主题。 你会不会觉得彭总已经结婚的人不应该追求你啊？ 佳期使用外交辞令，我对没有成为既成事实的事不做评论。看手里不懂，他解释说，啊，我是说我也没打算接受您的追求，所以您结没结婚对我没有影响。 手里长叹一声，颓然坐回自己的大班椅。 哎，也好，其实我也不想追求你了。 他搓搓自己的老脸，阳光下头发已经花白，疲态毕露。 好累呀、啊！ 但他仍然苍白地拍着胸脯，以示余威尚在。 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我更加明白，女人，彭总想多少有多少，但是知己难求啊。人生总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应该是一辈子的朋友， 我昨天回去也想了很久，我不能因为那种浅层次的纠缠而失去你这个宝贵的朋友啊。 贺佳期也不想跟他做朋友，所以很沉默。 首里以为他的沉默是对自己不再追求的不满。 啊，你也不要难过，其实在我的标准里，朋友比女人要重要的多。 他走到佳期的对面蹲下，伸出双手握住佳期的手，专注地凝视着他的眼睛。 真的，你在我这里是朋友，朋友是要用心交的。 他指指自己的心，又指指佳期的心，显得过于真诚了。 你不会是失望了吧？ 贺佳期是有点失望。一个男的当面说不再追你了，换哪个女的都会失望。虽然他掩饰不住失望，但嘴上是不服输的。啊，那我就觉得解脱了。 两个人和解似的笑了，手里想了想，摆出一个我可以抱你吗的姿势。佳期想了想，伸出双手，发出你可以抱我的邀请。 佳期终于倒在了彭手里的拥抱里，抛弃了从前时常出现的不安全感，两个人甚至还友好地互相拍了拍背。 子夜周期。 苏菲菲的节目在台里新一季收视调查中排行第一，整组人不分高低贵贱，谈官相庆，盛大聚餐。胜利又有新变化，下巴上精心蓄起了一小撮奇怪的胡子，方方正正，很是滑稽。但是他认为这是向自己心目中的圈里人形象又迈进了一步。他乐呵呵地冲菲菲伸大拇指， 哎，真高兴，菲姐收视冠军呐。 苏菲菲心里是照单全收了，但表面上还得客气两句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还得靠大家嘛。 胜利倒了杯酒，想要敬苏菲菲，站起来，旁边有人批评他，干嘛呢胜利，导演还没来呢。 对， 胜利连忙坐下了。 佳音看了父亲一眼觉得丢人，他低头轻声地问父亲，您下巴那什么呀，那是叫胡子吗？ 胜利的脸蹭就红了，虽然他以圈里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但被人质疑还是非常承受不住的。 废话，那当然是了。 那胡子那怎么那么长的呀？ 那是酷。 佳音冷笑，拿了根牙签开始剔牙。 胜利莫名其妙地问， 干嘛呢？还没吃呢就剔牙？ 我已经饱了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？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，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。 夜中情，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。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上集回顾，首里诚惶诚恐地到佳期家里表示歉意。万征来找苏菲菲，却在门口巧遇佳音，万征落荒而逃。首里和佳期终于达成协议，做好朋友。苏菲菲的节目在新一季台内收视调查中排名第一，全组人一起聚会祝贺。 突然间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，冲向刚进包间的一个人，有的帮着挂外套，有的帮着拿包，一时间这个人的外面包围了很多人。佳音看不清楚来者何人，想问胜利，但旁边已不见了踪影。原来人堆里最热情巴结的那个就是自己的父亲。佳音莫名其妙地四下看了看，只有自己和苏菲菲一动没动。苏菲菲似笑非笑，表情暧昧的像个女主人。来人好不容易坐定，一照面佳音就愣了，因为这就是早上他在苏菲菲家楼下碰见的大胡子。 胜利谄媚地替该人拉完凳子，才转了一个圈回到自己位子上，斜肩谄笑：“哎呀，就等您了，盼星星盼月亮似的。” 佳音小声问他爸爸：“这人谁呀？” 胜利不可置信地看了他一眼，连忙热情地朗声介绍：“ 哦，还没见过呀，啊，导演，这是菲姐的助理佳音，啊，这是咱们大名鼎鼎的秦导演呐。” 佳音做天真状，冲秦导演点了个头。 秦导演一乐，大胡子里咧出个像嘴的东西，一嘴四环素牙。 子夜正气。 胜利得意洋洋地开着组里的车，前挡风玻璃贴着超级明星脸的牌子，他心里觉得这比军牌可不次。 看他喝得上脸，佳音批评：“爸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自觉呀？你喝这么多，待会儿遇见警察怎么办呀？”“ 嗨，警察一般不查咱剧组的车。” 胜利强调着剧组。“ 那再说了，咱电视台的人有道。” 佳音撇撇嘴问：“那导演多大呀？”“ 嗯，我估计跟我差不多吧。”“ 不可能，也就30出头，反正肯定比苏菲菲小。”“ 不可能，那得多老啊，长得。”“ 您怎么就不观察细节呀？您没看见他那一嘴牙嚼过碎玻璃似的？那种四环素牙的人都是生在70年代。”“ 不会吧，那可真是年轻有为，咱这导演。” 佳音没工夫听他爸爸废话。“那苏菲菲得比他大呀，这属于姐弟恋呐。” 胜利的手突然一扭，车在马路上晃了一下，佳音猝不及防，尖叫一声：“ 干嘛呢你？”“ 你说什么呢？谁跟谁恋啊？”“ 那四环宋牙跟苏菲菲啊，您看不出来啊？”“ 你别胡说，秦导的闺女都2岁了，再说人菲姐是单身，菲姐跟我说过，她喜欢单身的生活。”“ 嗨，单身也可以有男朋友啊，那二奶也是单身啊，单身只是一种状态。单身，她倒想不单身呢，有时候单身是因为她不得不单身。” 胜利不能接受这种大胆的假设，他激烈地替苏菲菲否认着：“ 胡说，人家菲姐是海归，人家生活状态那是比较前卫。”“ 拉倒吧您，我才不同意管不正经叫前卫。” 胜利吱的一声把车停在路边，生气地说：“ 佳音，你不能小小年纪就心态这么不好啊，我得跟你好好谈谈了。” 佳音愣住了，看着父亲下巴上那块小方胡子，说出了他姐常挂在嘴边的冠冕堂皇的话：“ 我怎么心态不好了？我捍卫传统价值观怎么不好了？我再说您犯得上为他教育我吗？” 胜利也觉得刚才自己有点失态，以沉默表示着自己的不愉快，重新开车。还没有走多远，看见马路边有警察查车，胜利先自慌了，嘴里念叨：“哎呦，这糟了糟了糟了。”警察伸了一下手，胜利把车停下，慌慌张张的找本下车，咣的一声关门。佳音探头看着父亲，点头哈腰的冲警察敬礼，很会来事儿似的。 子夜正气。 建华劈头盖脸怒斥贺胜利的时候，大家一般都不敢吱声。 你照着镜子啊，你自个儿瞧瞧，你自个儿一副什么样的鬼样子？你是不是真觉得自个儿是个人物了啊？奇形怪状，招摇过市。 胜利陪着笑：“ 行。”这就刮了，行了吗？ 建华不依不饶：“ 不行，你必须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弄成这样的鬼样子？”“ 什么叫鬼样子？那就是好玩呗。”“ 得了吧，我跟你过了半辈子了，你一撅屁股拉什么屎我还不知道。”“ 哎，人民教师用文明语言啊。”“ 文明是对等的，对文明人才需要文明语言，我对你要是文明，我怕你听不懂。” 佳期这些小辈儿忍不住要笑了，建英打圆场：“ 嗨，我看那胡子也挺有个性的，不难看。” 大廖也说：“对对，其实挺好的。” 建华不爱听了：“挺好的，大廖，那你怎么也不留一个呀？” 廖宇也觉得父亲汤着浑水是不识时务。 建华又骂胜利：“ 好不当眼的玩这种花活，甭问，动物坏心眼呢。动物什么时候对自己的外表花心思啊？求偶的时候。” 胜利想要辩解，建华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 人也一样，想要不安于世的时候，想要红杏出墙的时候，想要引人注意的时候。今天大伙儿都在的，你说吧，你到底想吸引谁的注意啊？ 姥姥狠狠地瞪着胜利， 因为老爷的事，姥姥最近很仇恨不安分的男性。 对，你说说吧。 胜利很难堪。别呀妈，你也跟着建华闹，您看这孩子们都在这儿呢。 姥姥犯浑， 咱家孩子都成人了，没什么听不得的。 胜利急得左右顾盼，可是确实没什么人能再帮他说话了。 姥姥连名带姓地叫着， 贺胜利，你老实点，虽然轰走了一个，可是我觉得咱们家这歪风邪气一直还在呢。 哎呦，冤死我了妈，不是，我真是觉得好玩。 建英笑着为他开脱，胜利，赶紧刮了去吧。 大廖附唱夫随，就是，我看胜利啊，就是想吸引建华的注意呢。 建华想说，我还不够注意他吗？又觉得跌份，埋怨建英。 我早就觉得那郭勇不是好东西，连带着也想把胜利往沟里带。 这话本来跟建英没关系，但他是愤恨地冲着建英说的，令建英颇感委屈。在上一段婚姻里，他也是受害者，他受不了妹妹一杆子打落一船人，拒绝再张嘴。 大廖不方便批评前任，也不说话了。廖宇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谁，小声地问佳琪， 哎，这郭勇是谁啊？ 话声虽小，但大家还都听见了，气氛更加难堪。胜利为七姐不平，当然也是找个茬儿为自己泄愤，但一开头还是不敢来硬的，笑着说， 这一码归一码，你说人家郭勇干嘛呀？我就是吸你注意呢。 才智为自己的妈出气，躲在杯子后面冲着天儿说， 自打您进了电视台，我姨还不够注意您吗？ 胜利说，算了吧，咱们家呀，男的就是弱势群体。 建华更生气了， 哎，你还阴阳怪气儿。 胜利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 对呀，那你说我们弱势群体的时候，你们刺的我们，我们弱势群体想努力不弱势了，你们还不适应啊？就得我们一边经济上摆脱弱势，精神上还保持弱势才行啊。 话说到后来，听得出来已经开始强硬起来了。 建华没料到胜利说出这样不服管的话。 我发现你们这些男的要是兜里有俩臭钱儿，真是不知道自己的分量是吧？ 好，霍胜利，你就这么下去吧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多远。 你这留胡子多大的事儿，这怎么就联系到道德领域上去了？而建华，这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啊。你要不喜欢我刮了就得了，我就说这事儿吧。你是 姥姥来劲了， 不行，这事儿没完，现在我是不敢叫陈以生回来，叫回来也得让胜利给带坏。 才智就听不得有人说有钱不好， 哎，这我倒不同意，有钱不是就有罪啊，没钱的还有没钱的毛病啊。如此相比，我更喜欢那有钱的毛病。 他理直气壮地打落四面八方射来的惊讶的目光。 你们都看我干嘛？ 姥姥问。 怎么说出这么没志气的话？ 人穷志短，等我有钱了，就只说有志气的话。 佳期出来打岔。 不过爸，你这胡子确实不好看，赶紧刮了吧。就那些没自信的人和三流演员才靠这种鸡零狗碎的博出位。 子夜周期， 小柳在一间酒吧外给时尚杂志拍照，搔首弄姿，做想象中的有气之状。 小李每刀来接他，小柳看见倒是高兴，用眼神打了个招呼。 旁边有个文字记者连忙上来寒暄，哟，来了，哎，你们俩一块照几张吧。美刀客气，啊，不了不了，照他就行了，我又不靠姿色混饭。 小柳抢笑着反驳，你休要说这等话，好似我们女作家就是靠姿色混饭的。 那哪能呢，那不早就饿死了，你们呢是靠隐私混饭的。 子夜正气， 胜利去交通队取被扣的面包车了。苏菲菲和佳音去吃饭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今天的雨刷器上竟然没有插上黄玫瑰。佳音觉得新鲜， 呀，今儿怎么没有了？ 苏菲菲笑，是，还挺不习惯的，看来这个人今天心情不好。佳音特聪明地说， 要不呀，就是这人今天没来。 嗯，今天咱们组有人没来吗？佳音想了一会儿，突然大惊失色地看向苏菲菲，苏菲菲也正大惊失色地看着他。 子夜正气， 回家的路上，佳音一直耷拉着脸。胜利现在学会不主动跟自己家的女的说话，也沉默了一路。 终于还是佳音忍不住了， 我问您个事儿，您可得老实说，您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？ 怎么了你？你还不知道你爸呀？什么时候干过出格的事儿啊？ 没干，不等于脑子里没想。您说，你是不是喜欢那苏菲菲啊？ 胜利的脸上的红晕开始蔓延。 你说什么呢？ 是吧？我没说错是吧？ 胡说！ 你嘴里不承认也没用，你脸红什么呀？ 你疯了吧？ 谁疯了谁知道？苏菲菲那车上每天那花，那怎么回事啊？ 什么花啊？我哪知道啊？ 佳音的声音里都带哭腔了。 爸，你也太丢人了！你就是喜欢他，你自己买花去，你干嘛撵人扔的花啊？ 胜利非常颓废，趴在了方向盘上，方向盘突然发出很响的一声，把他吓得又抬起了头。 子夜正气。 万征刚把车停好，就看见佳期从马路牙子上站了起来，扔掉正抽着的烟。他看不惯，你怎么来了？ 好几天没见了，我来看看你。 看万征没说话，他连忙打蛇随棍上，歪着脑袋撒娇，行吗？ 下次那你提前给我打个招呼。 啊，你还挺心疼我的哈。你要真心疼我，就给我配副钥匙呗。 我觉得文明人啊，是不做不速之客的。 佳期本想从万征的脸上找出开玩笑的痕迹，但是使了半天劲儿也找不到。 你这样不打招呼就来，那是对我隐私的侵犯。 佳期的脸都绿了。 万征，我侵犯你隐私，我难道不是你隐私的一部分吗？ 进了家，佳期问， 苏菲菲那活儿怎么样了？你给她装修比那会儿给我们公司干还起早贪黑呢。 我对所有的活儿都认真，都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你她都是我一视同仁。 佳期讽刺的笑， 哟，那我真得谢谢你把我跟她给等同了。 佳期刚才遭灭了，心里窝的火忍不住要撒出来。自打当了总裁助理，受到手里的追求，他自己都没发觉他比以前强硬了。 嗯， 你是一边想着怎么装，一边想着装好了怎么一块住呢吧？ 万征马上翻脸，你就是改不了小事迷起，脑子里整天想什么呢？ 想你所想啊。 你瞧瞧你啊，你浑身上下哪一点像个女朋友啊？我整天忙成这样，你还打着关心和探望的旗号来冷嘲热讽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啊？ 嗯，我就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懂的。比如说吧，我就不懂你现在还天天给他送花是怎么回事啊？算是回扣吗？那你给我回扣的时候为什么不给花，而是直接折现呢？ 万征在这事儿上死活是不占理的，他颓了一会儿，仍然用振振有词的态度回应，投其所好呗，你喜欢钱我就给你钱，他喜欢花我就给他花。 那我也喜欢花，你怎么不送啊？ 万征不予理睬，点烟喝茶，忙自己的。 我还喜欢你，你怎么不送啊？ 你来我就不得安生，男女在一块儿是互相添堵的吗？啊，我是给他送花了，但是我没什么可以跟你解释的，我做任何事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，你还少来兴师问罪。我这人就这样，读惯了，我不认为啊，人干什么事儿都要有目的。 佳期听不懂，他的善解人意一到万征这儿就短路了。你有目的也没办法，他会再和你好吗？ 他和我好不好是他的事儿。哎，你不是也这样吗？你只对我所谓的好，并不管我对你好不好。小贺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都要给对方留出足够的空间，我对你就不会贴身紧逼，你也不要对我这样，这样的感情才有可能长久。谁也不是谁的什么东西，都是人，感情复杂，不能一两句就说得清楚。比如我对苏菲菲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但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是我们俩在一起，这不是你想的吗？你还不满足啊？ 那我就想不明白，怎么你的逻辑总跟正常人不一样啊？ 我没什么不一样，是你少见多怪。 如果我们在一起，你并不快乐，我也快乐不起来，那又何必在乎在一起这种形式呢？ 万征得了理了，你不就追求形式吗？你说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分手了，是你不分呢？哎，我并不想拖累你啊，你应该去找那种跟你有共识的人，那种把结婚当成一辈子最大事的人。我不是，我觉得比结婚重要的事多了。 那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呀？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不是没说过结婚以后怎么怎么样的。 那人是会变的，我现在不想结婚了。 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说你不想跟我结婚了，还是你就是不想结婚了，任谁都不想？ 任谁都不想。 我不信。 佳期歇斯底里的劲儿又上来了。 你太过分了，你在跟我交往的过程里变成了不想结婚，不就是说因为我不好，让你对天下所有的女性都失去了信心，对婚姻失去了信心吗？ 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你又曲解我的话了，你好像就喜欢曲解我。 贺佳期哇哇大哭，这个打击太大了，他觉得自己丢尽了天下女人的脸。 万征告诉自己，视而不见，视而不见，绝对要视而不见，绝不能心软。哎呀，并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自己，我自己的变化。只是这个不幸啊，这个变化的过程让你赶上了，你别误会啊。他重新坐回佳期的身边，真诚地说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